小小心愿，小小心愿，再换妈妈一个吻，一个吻，我干他那死的泪珠，安抚他那孤独的心，

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

飘远，白帆啊白帆，白帆啊白帆，请把姑娘的心带给远航的海燕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《大森林的早晨》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

看我想去，看我想去，看我想去。